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这番话别人听了一定当叶玄机是太过残忍，但严君玉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权谋厉害到极致，就像下棋，棋场上只有利弊输赢，虽然棋手也有心，但赢是最重要的。何况其他下棋的人相比于他都是被命运宠爱的，连敖记也是，他们生来都有下棋资格，却不好好珍惜，把一盘好棋下到绝路。他身为绝佳棋手，却又于女子身份不得上场，只能看着大厦将倾，乾坤倒悬。 所以你开始破局了？ 是，我看不下去，所以出手了。祖父说过，越是乱局，越要保持冷静，釜底抽薪。我解开死结，只用了一步。我跟皇后请求嫁入东宫，成为太子妃。纵使诸葛在世，萧何重生，处于我的位置和身份，也只有这个是唯一的机会。只有这一步棋，能以小博大，盘活全局。在权力场上为叶家保留最后的火种。不管是梁羽还是洛恒，哪怕是萧景琰，都想不到更好的方法。我嫁入东宫，算是给了梁羽一个体面退场的机会。梁羽不可能跟我争宠，少年情意浓，愿意背负男宠的名号是一回事，跟自己的妹妹争宠又是另一回事了。他因为这原因离开，萧景琰也能少恨他一点。我倒无所谓，就算萧景琰恨我一世，我仍然是正宫皇后，太子都要认我为嫡母。他再厌恶梁羽，梁羽也是国舅爷，他是东宫唯一的谋主，没有比他更适合萧景琰的人了。等到十年二十年恩怨散尽，叶家再回到权力场来，大家重新来过。小言，你是唯一的变数。 所以当初他面对这变数，第一反应是折断他，关入笼中。好棋手从来不怕局势难，只怕棋子会自己乱走。严君玉早猜到当年就是，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层层剖析利弊，如同连环，步步相扣，人人都是棋子，人人都不得自由。 叶家的责任我父亲不担，梁羽也没能担起来。没关系，我早下定决心要证明女子也能胜过世间男子。祖父当年也是沦落草芥时中兴的，萧景琰也不过是生得好一点，东宫太子也算不上以小博大。我才是祖父最钟爱的学生，我七岁就在棋盘上赢过萧景琰，凭什么要在内宅消磨一生？你看他恨我六年，最后还不是要让我入局。 严君玉没说话，心中只满是震撼。他无法说太子妃什么，连他自己也是享受了身为男子的身份，可以去建功立业，光耀门楣的。叶玄机参与权力的路如此曲折，就算其中诸多算计，但谁又有资格评判他？怪不得云兰喜欢他，真是狠，而且不是云兰那种毫无必要的阴狠，他从不滥杀，狠得有道理，甚至让你觉得他是不得不这样做的。不是因为仁慈，而是一切都效率最大化，没有一丝浪费。厉道勇说刀与剑，萧景琰藏而不用，严君玉也只能看见一鳞半爪。叶玄机应该就是严君玉见过最锋利的剑，如果能撇开一切情绪，其实比一切说书先生的故事都来得精彩。但严君玉是像极了敖记的人，他轻声道， 太子跟我说过老叶相，说老爷相从来随心所欲，不与世俗同流。我想他应该不是为了什么叶家的荣耀才那么做的，他那样做是因为治国平天下才是他最想做的事。人死万事皆空，我想 他在乎的一定不是叶家的复兴，而是你这一生过得是否幸福。 难道只有两情缱绻才是幸福？权力之巅难道不幸福？ 叶玄机笑着反问。敖季都拿他没办法，自己肯定也说不过他。严君玉心中明白，只是不甘心。 那陛下， 如果权力之巅真的就是幸福，那为什么陛下和皇后娘娘会这样呢？为什么自己看着萧景琰的时候总想着带他走，这宫殿中的日日夜夜也没有那么精彩？ 父皇是和母后离心了，才会怀缅深情。其实日久情厌是常有的事，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 叶玄机显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甚至应该猜到他知道了长春宫的往事。 你知道母后当年为什么不愿意退让吗？她做足了一个贤后该做的，做皇后也和做臣子一样，是一份职责。只要你不踏错，没人能把你怎么样。父皇盛年时虽然太狠，但从不算错。母后是可以退的，她没有退，她从未开口挽留父皇，她要做贤后。情爱虽然重要，但她不只是皇后，还是母亲。父皇问她要的，是她给不起的东西。 人心永远隔着血肉，哪怕是相爱的人也无法以心换心。庆德帝觉得她是能给的，不过是争宠而已。宫闱中多少女子都做的，是她不愿意给。庆德帝偏偏要这个，认定了这个，最终步步紧逼，直到今天。历史上那么多贤后都做成了，不可惜。他很可惜，因为他曾经是得到过真心，也付出过真心的。 真正执掌权力的人，情爱永远是第二位的。萧景琰不同，是因为他性格里有很像母后的部分。我们的分歧大概就是在这里。我只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敖季不愿意为我好好做一个王侯。他明知我一身的权谋只有这样才用得出来。敖季一直没有回答我，如果小言想到答案的话，就再来告诉我吧。 他像是也倦了，懂礼节的该知道这是在下逐客令。严君玉轻声告辞。他说女子参与权谋太难，再高的权术只能通过自己的丈夫得以施展。其实雍汉海府中就有这样一位贤内助，当然民间已把他们夫妻比作秦桧。权谋是屠龙术，一辈子怀而不用一定是巨大的折磨。洛恒尚且入主过东宫，也算得遂心愿。严君玉想，六年前的春天，叶玄机也一定犹豫过，想要退让一步，做敖季身后的人。只是命运从来不遂人愿，转眼已是今天。严君玉喜欢听故事，但听故事就有这样的风险。再精彩的故事都已是故去的事，一切木已成舟，就算仍有遗憾，也只能眼倦叹息。当然严君玉知道他不是因为遗憾才给自己讲故事的，就像叶良宇不是因为遗憾回来的。就像叶玄机说的那样，叶良宇在这紧要关头回来做东宫谋主，这说明整个叶家都要与东宫共存亡，最后的决战时刻要到来了。不只是叶家，整个朝堂中的势力也在蠢蠢欲动，准备跳上最后一艘船，搏一个荣华富贵的未来。叶家的下场如同巨石投入潭中，一定会波涛汹涌。太子妃这六年的布置大概没停过，相比东宫，她更像是依托于明义皇后的。这六年萧景琰与她冷淡如冰，在最后关头却终于放开界限准她入局。严君玉不知道萧景琰为什么这么急于胜利，也不知道太子殿下的棋路其实向来是既平又稳的。叶玄机那句唯一的变数说的是他在二门前那场大闹，间接导致东宫放出了叶玄机，把他纳为队友，他可以做他的贤后了。 叶玄机给严君玉讲故事其实是投桃报李。老叶相教的东西用在权谋上是天衣无缝。叶玄机做事和东宫做事有什么区别呢？还多了一层缓冲。权力之主向来是越高深莫测越尊贵，乾隆慎勿用才对。但用在情字上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。别人讲的故事和喜欢的人讲的故事怎么能一样呢？他还在等萧景琰亲口跟他说。三天时间，朝堂上风头调转，叶家入场，翰林院首先服服帖帖。本来就一直是东宫的场地，中间力量都是老叶像当年的门生，只差一个名头而已。叶玄机是太子妃，现于女眷身份布置了许久，最后推上叶太傅这傀儡，对外仍说是文坛领袖，当世大儒。整个翰林院摇旗呐喊，开始追思尧舜，文章写得花团锦簇，庆德帝气得头疼。尧舜可都是退位让贤的。御史台那边虽然不能太明显，也安分许多。叶太傅夜夜广平王，做的其实过火了，但有青鸾看着，说明大致上还是对的。宗室向来都是作弊上官，这次之后枢密院开始稳定，有消息流出来。正如叶良宇所说，越是瞒着越容易恐惧。虽然西戎仍然是步步蚕食，但一天一波消息，文臣们也渐渐安下心来，有点习惯了，竟然也上了几本论战的奏章，虽然是纸上谈兵，至少勇气可嘉。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玄统府那边。事到如今，玄统府归不归顺东宫，在庆德帝那里已经是排除在权力中心的边缘了。玄统府之所以还强撑着，无非是怕庆德帝临死疯狂一波，非要废太子。下棋最重要的是深思熟虑，下水太早，掉头就难了。小船尚且可以灵活转向，玄统府这种盘根错节的大树，担负着整个秦派的责任，自然是犹疑不决。叶太傅顶着学政的名头，整天往玄统府府上跑。他们本是旧交，玄统府也懒得抵抗了，只是不松口，形势又僵持起来。对于东宫来说，现在最大的危险是西戎的军事。境北本来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一个是环境恶劣，沙滩戈壁，行军比草原难太多，粮草也不顺利；一个是并非要塞，虽然三关是咽喉，但想长驱直入也难。但查云硕集中进攻境北，蒙苍又南下天兵，局势实在恐怖。庆德帝的怒火也有这缘故，东宫非要主战，如今战事一起，大周实在是打不过，蚕食都是小事，万一皇权交割之时边疆告急，大周江山社稷都有危险。他老谋深算，主和也不全然是懦弱，与西戎割地赔款不过是出点血罢了，虽然割肉似虎，但割上十年都没问题。他想的是大周世世代代国祚绵长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